真是比爸爸强。 哎，对，咱还得求着人家呢。 行了行了，小花， 人穿坏了咱修。 你说这有点不挨着。 哎呀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家长一看你不好好学习，都会为你着急的。 嗯， 会想到你未来很多事情，他们不能照顾你一辈子嘛。但是他们认为你现在还是应该以学业为重。 对， 哎，这话倒对。 学生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， 该学也得学。 寄成绩单给家长。 哎呀。 同学们一听啊，有那么大，同学们也分啊，像我这样的同学呢，是欣然一乐， 破罐子破摔， 嫣然一笑啊。 嫣然这什么意思吗？ 就是美好啊。 这能解释？ 我就跟学校说，快寄快寄，哎呦，等不及了。 哎呀， 像家宝这样的呢，麻爪了。 跟学校说别寄别寄， 晚寄晚寄啊，借人车开回去，从半道接了这个快递，是给我们家寄的那个成绩单的快递吗？ 好嘛，我骑自行车半路接快递。 您给我吧，您给我吧。 这就半途签收了， 哎，这就叫截胡啊！ 哦， 哎，这样他就看不见了。 好家伙，累死我了！ 嗯， 800里的疾驰， 哇，都自行车啊！ 我就为这一成绩单好。 不是，这快递也太慢了，800里加急，愣让自行车追上了。 你就想家宝是什么样了吧？ 哎，对， 我想象不出来了。 还有的呢，打起了快递的主意，特意打到快递公司跟人说了啊， 嗯， 我要改一个邮寄地址，对对对，手机号也改。哎，对对对， 这是打算寄给谁呀，啊？嗯， 寄给谁也别寄给我爸我妈呀！ 好家伙，寄到同学那儿更麻烦。 嗯， 还有的同学呢，心机更深。 怎么深？ 给他父母发短信，近日有诈骗团伙以邮寄成绩单的方式和学生家长取得联系，得到家长信任后，以交学费、补考费等理由诈骗钱财。目前已有50多名家长被骗。任何以学校名义的邮件，请不要拒收，签收之后丢弃处理即可。 呵。这招不错，这招啊，毁尸灭迹啊， 这就是你想来的吧？ 哎，这好， 关键是，你为什么后来暴露呢？就是这个短信的落款暴露了，写的儿子。 我缺心眼儿啊！ 当然了，学校呢也特别对学生的课程进行了审核，说了根据学业预警制度，学生当学期取得的课程学分合计未达到当学期所选课程总分数的1/2，学校向学生本人发出学业预警。所以也就是说，即便你没收到这个成绩单，学校也会对你的家里发出一个预警。 哎，我们家怎么了？ 就有一预警上你们家去。 好吧，着火了啊，有一预警来了，我还是进去了。 同学们呢，对这个说法呢，一部分表示支持啊，大家能想象支持的原因吧？ 支持原因太明显了。 一部分表示反对。同学印小柱说：“那么问题来了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成绩是否属于隐私呢？未经我印小柱同意，学校有权利向其他人公开吗？” 不明白， 没向其他人，就向他爸妈公开了。 周费说：“ 周费， 我一个成年人的隐私还要给我的监护人看吗？”野鹏说。 野鹏， 如果我爸妈问起，我肯定会如实的告知成绩，但是现在这样我很反感，学校直接寄成绩单给家里干嘛呀？ 也比说了吧。 同学王达磊提出不同意见，成绩单不属于隐私范畴，升学出国找工作，很多好单位都需要提供成绩单的。同学严家包说，父母花钱让你读书，成绩怎么成了隐私？怎么养了这么些年猪还不能看看长势如何啦？ 什么比喻？ 李小话说：“已毕业，吃瓜就好。” 合着就他那局儿， 他们家都是卖瓜的， 哎，还不如修鞋呢。 那么你们不想听听家长怎么说吗？ 不想。 我还是要告诉你，我作为王达磊的家长，十分支持，深感此举太好了。每年花这么些个钱给孩子读书，连老师的电话我都不知道。 他心太宽了， 就花钱买个电话号。 嗯。 娱乐72变， 快乐大街快乐事，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。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，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，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。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，相声新秀严家宝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娱乐72变下半时段广告之后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夕阳，一双双红掌轻薄的鸳鸯，一粒粒原上寂寞的村庄，

下落岸，瓦岗起义，许民要成立，断水谣，浩瀚英雄滚天道，不知何日归故乡，浩瀚秦琼秦叔宝，押解沛君道路州，蔡大佬也无疲问，思念家乡难回还，孤星燃顶雨点中，腰中盘缠黄骠马，不由得牵出宝两个如麻，一骑此马来头大大，令我堂堂皇胆相赠与他，早不幸困住在天堂县，欠下了巅峰钱，无奈何只得来买它，摆一摆手儿啊，你就前去了吧，但不知此马落于谁家。 我说你累得很不累得 很，此马是黄骠， 得开口 哎哎， 这浑身无精气， 哎哎， 这四蹄无杂毛， 你怎么老往我这儿找啊？ 啊，好啊呀！ 天出东脉黄骠不见回转，倒叫我秦叔宝两眼望穿，阵发愁埋黄骠没有招。玉裘披好马，送与故交，偶遇此黄骠马于大寨上，常跟随殿主公拜见拜见。青鬃马黄骠，张口四起飘，浑身发金锁，四蹄无杂毛，生死南山宝，压在浪里浇。